在这里。 心在起 痛，只是心动枷锁，该如何才能解脱？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次恋你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的一切。但是我不该问，不该等你再向往事重复，只是心动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？ 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，因为爱，我承诺告白，让你幸福愉快， 不管风吹日晒都为 九五九，我所在，你身。

海火纷飞，酒一杯，歌词天南地北，两双腿踏着时间去追一个完美，不后悔，我们一去不回。你是谁，沾染日月清辉？我是谁，喝过银河之水？成就追，双双到人间赌一场是非，下一回，几度空间相会。像个中国遥遥十万八千里，我跟你相遇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是缘分是巧合让你我成为兄弟，是可遇不可求那种无形的默契。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过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想交会。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，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，风一吹世界的传说转眼就破碎，不后退我们尽力而为，守一回将一追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，小天地大智慧，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，收一回长一退，清清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，小坚定大智慧，无极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。 Hip-hop gonna get ya, Hip-hop gonna get ya, Hip-hop gonna get ya, Hip-hop gonna get ya, say what? 水天乐日子日子 已经忘记与你一起经历过了多少的血和泪，这种感情已经超越过了时间，超越了你和谁，面对任何眼泪受过多少的罪，我们也不撤退，一起来把喝醉装满那几个杯，怎么碰不会碎。 要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破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也在他乡交汇。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，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，风一吹世界的传说转眼就破碎，不后退我们尽力而为， 守一回长一退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天大智慧，无极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， 守一回长一退，静静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坚定大智慧，无极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， 尝过甘吃过苦才明白什么叫不会。